剛才休息的時候就很多朋友都有留言，就我看到有些人就說現在2000元就100個普通外科口罩，哇真是黐線， 即是有升價，即是20元個了，之前都10元個， 就 N95 口罩就成100元一個，這個澳門呢我就知道呢它就是用身份證的就或者外勞的藍卡，每十天計就$8買10個口罩，這個就是澳門的政策。現在呢台灣都是一樣的，由政府統購統銷，就去便利店就可以買得到的了，就你可以委託一個人幫你買的，其實台灣就是這些，就是新加坡都是我想問一下，為什麼唯獨是香港竟然在這個關頭抬出自由市場？我告訴你什麼都是假，以我理解這班這樣的仆街，那些全部都是托詞，他只有一個理由，根本沒有口罩。你問我有沒有一個人可以吹雞公務員，如果你說公務員都是跟香港人的手足站在一起，有沒有一個在物流處供應政府倉工作的公務員現在可以吹雞話給我們香港人聽政府的庫存口罩實際上有多少？現在醫管局裡面的醫院根本有些不是用 CSI 的口罩的，是自己出外採購的，那政府生產囤積了這麼多年的口罩去了哪裡呢？喂大佬，這個就是跟這個黑扣軍響、倒賣軍響是一樣的，其實是，是嗎？為什麼是周街都有的呢？ 這些 suppose 是第三世界國家才發生的事情來 的。那是的，我就說，我現在我當你，我誤解你了，那你的物流服務處的處長是不是要公開解釋啊？劉怡翔是不是要問責官員，作為問責官員，是不是要4點他坐在這裡跟市民解釋一下，究竟政府的庫存去了哪裡啊？喂，這個是死得人的，我告訴你。你現在不是說普通市民那麼簡單， 即是現在已經 醫護的裝備都不夠， 即是有穿櫃桶體之言了嘛，已經 是吧你本身已經有很多的嘛，即這個已經很多人之前在那個公務員 secret 那裡爆了料的，其實是 有人就說送了回大陸，政府有沒有否認過？沒有，好像 沒有的， 沒有否認過送口罩回大陸， 因為即那些藍絲真的沒什麼腦， 他喜歡威風， 一見到人沒有我有的時候他就威不切，就個個都貼圖，大佬即那些黑警家屬一個二個都是這樣，所以其實他們自己真的自己拿來衰的，這件事是，但是政府要交代嘛，是吧？去了哪裡呢？你現在林鄭正是 有串人 的這個這樣的嘴臉，第一叫他交代的時候就沒 有，他說要調查一下我， 是啊， 好了，何時交代我想問一下， 不是他現在叫懲教署自己去調查，喂大佬這些東西， 喂關懲教署什麼事啊？懲教署做完之後是交給政府倉的，大佬啊， 就是咯， 是去政府的物流供應處的， 是啊， 物流服務處的，其實是 現在誰看著倉， 周處長負責的， 是啊， 是嗎？他連找誰個都不知道，其實是應該是這個財經及副務局長管的，這個物流服務處是，是吗？劉怡翔管的，为什么不是劉怡翔出来解释呢？我想问一下。好了，你说买不到，这个也是很简单。为什么？因为 澳門全球撲口罩嗰陣時係早於係1月22號之前。 早 過 佢嘛，早過佢。 1月22號，我想問下政府做緊咩啊？喺 Davos 宴請緊中國代表團，同埋食緊點心，係嘛？ 仲喺度衣香鬓影， 就跟埋呢個林鄭去嗰度襯，去嗰度襯啊！其實係係嘛？宣揚止暴制亂成功啊嘛，去抹黑示威者啊嘛。呢、這個咪國家任務咯，人哋已經撲緊口罩啦。澳門1月22號，澳門已經推出嗰個嘅身份證，每人買10個口罩啦。早過香港幾多啊，大佬？今日幾多號啊？2月4號啦，今日已經係。大佬，人哋1月22號已經推出嚟啦，有先見之明。就算你唔識，你都跟啦，你都跟快啲啊，係嘛？印容買得到口罩嚟俾僱主，點解香港買唔到啊？香港政府。菲律賓工人可以寄帶翻嚟俾僱主，點解香港政府買唔到？我想問一下，有冇人解釋過 啊？真係零舍廢喎，真係你做人情都做突曬，大佬，即係你自己反而唔夠用。 嗱，我唔知道佢做人情同佢存貨係可能兩條數，佢都唔知道。 係啊，即係俾人哋穿櫃桶底穿到亂曬，根本就係、 是。係啊，我諗佢而家根本個 stock tick 都係假嘅，其實求其亂報俾阿張建宗。次次講都不同的，第一 張建宗自己都攞埋一份啦、 啊，重要是什麼、啊、那個 time frame 是 move 緊的，你知不知道、 啊、 他說在短期裏面會有3200個，你知不知道、啊、不是講緊而家庫存有多少個、啊、 跟住有啲人爆料，一箱二箱運翻去官邸嘛，大佬用半年嘛，你做咩用半年、啊、我想問， 點解要囤積半年的口罩呢？ 咪就係咯， 佢咪知道冇咯、啊，你諗都諗到啦，呢啲人性嚟噶嘛。 其實就係、是、我諗好簡單啦，即係如果嗱，我反而覺得咧，好可能咧，就真係差佬啦，佢哋自己通曬。 差佬啊，攞得最多嘅一定。 係啊，因為佢哋自己執勤就要用啊嘛。 唔係啊，同埋我相信啊，佢而家惡曬噶嘛。 係啊， 佢攞住張紙去物流處任台嘅。 係啊。 任台嘅，我估係。 制暴止亂就乜都大曬。 係啊，因為佢大曬噶嘛，所以無限供應咯。跟住佢咪派咯，派俾警嫂啲老豆老母啊，老豆老母即係攞去威 啊，就擺派俾嗰啲街坊啊，咪就咁泄漏曬出嚟。 真係當利是派俾人㗎，佢哋 過年送禮咁咯。嗰日有冇抄到嗰個咩 PM 乜乜乜送兩盒 CSI 口罩嗰個咩人嚟？ 嗰、那個 有冇人起到底啊？ 有人起緊底嘅，嗰、那個係嗰個有人起緊底嘅，我見到係，我要揾翻幅圖出嚟先，真係嗰、那個真係非常之離譜嘅，其實係。 喂，這個口罩是咩？係突顯緊呢個香港政府的無能，同埋咩啊？係將香港人視人命如草芥，唔係在於個口罩幾多錢咁簡單，而係成件事見微知著。你一切片化驗，你就知呢個政府的腐敗，同埋嗰種嘅墮落，同埋嗰種政治計算大細超，係咪嗰個咁嘅香港義工聯盟撲你個街，黃志文做贊助人， 林鄭有份嘅， 竟然有10萬個口罩去派，其中係有 CSI 嘅口罩，邊度嚟？我想問下，有冇人答到我？有冇一個公務員答到我？民建聯派嘅 CSI 口罩係點嚟嘅？係咪？如果唔係就我問下李慧瓊啦，問下佢點嚟，喺邊度買啦？係咪？我都想買啲，因為我自己落去派啊嘛，要。喂，而家我哋好多資源都係自己揞袋嘅啫。 我想我見到 唔係問政府攞㗎，係冇人俾我哋嘅。 之前好多人放風啦，就係、是、話民建聯有口罩派，民建聯有口罩派。咁但係咧之後就佢哋澄清咗冇見咁嘅事啦。係咪真係有啲人真係收到料？佢哋真係囤積咗好多口罩。 派咗一鑊就唔敢再派，佢就派緊香港義工聯盟嗰排嗰一鑊。咁啊，張國軍啊、李慧瓊就全部落曬做 show 嘅。 係。 咁我估就因為見到勢色唔對，啲火太大， 攞嚟做正義人情啊嘛，就係、 是。係啊，因為啲民憤太犀利，所以就唔再派啦。咁跟住呢個香港義工聯盟就叫人登記，又俾人插爆，佢話佢收集個人資料，所以就停埋添。我估就係囤積咗，而家唔知道，可能等下次又攞出嚟啦。係啊，一定要問佢噶。我覺得作為記者嘅天職嚟嘅，其實係呢啲懲教處嘅口罩，其實點解喺民建聯手上嘅咧？如果你買，你話俾我聽喺邊度買咧？我哋等其他市民可唔可以買得到咧？不可以只是你買得到的話，那那些排幾個小時在屈臣氏門口的老人家那怎麼辦呢？是吧？那沒有理由說你買得到我買不到，也都問了警察這個援助級協會在哪裡入貨、我都想入貨，因為真的、我打給這個物流處長先，真的、我真的想入貨真的因為我下去派給那些現在開始派給那些清潔工嘛、個個都沒有，真的，還有他們不只是自己沒有，家裡都沒有，因為很多其實是基層的工人，真的離曬譜，我覺得真的。剛才我們之前我們都說過，就是說那個除了這個香港之外，究竟這件事怎樣收科呢？很多人都會有個疑問。 你估計個疫症會點樣收科？即係個 scenario 會點？ 嗱，我覺得即係而家政府啦，即係林鄭嗰個講法啦，佢似乎真係做咗最壞打算嘅。佢最壞打算唔係話講，唔係話嚇你，佢真係預咗嘅喎。呢樣嘢係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 watch， 佢係有一個 watch it burn 嘅一個咧準備，根本就係、是、真係嘅。如果唔係，點解你要穩曬穩定曬啲隔離營啫？其實係係嘛？我諗佢自己都知道係阻唔到嘅，而封關佢亦都係做唔曬嘅。你每日你剩翻幾多人啊？萬幾人？ 萬幾二萬到咯？ 係啦，萬幾二萬人嘅其實係衰格到咧，就而家有啲人我啱啱好見到公民黨啊，有個區員就話日日都看住入境處咧嗰、那個入境數字，而家唔公布添啦， 而家冇啦， 而家冇啦，而家唔公布啦，鬼輸到咁啊！喂，你而家你既然你封剩三個嘅話，你最好噶啦，立竿見影，你即刻俾條數出嚟啊！喂，你竟然你見到今日有即係呢個咩啊嘛？中旅社啊嘛，中港巴啊嘛，係嘛？仲有加開班次啊嘛，突然間 話呢個中旅撲街道咧， 係啊， 仲要嗰啲路線仲去多啲地方添。 15至30分鐘一班， 即係方死你香港人唔死喎，真係。 中環有係嘛？荃灣有，旺角有。喂，大佬，即係三喂唔同嘅地點全部有曬。 嗱，呢啲嘢我係信美國佬嘅。 嚇、 美國嘅專家預計咧、，CDC 嘅專家都預計咧。就係、是、會變成係一個嘅類似即係西班牙流感咁嘅情況。 嗯， 大家唔好以為，流感冇嘢啫，唔係係死好多人嘅、只不過係因為跟住就會出到呢個藥同埋疫苗， 但係兩三個月之後嘅事。 喺個過程裏邊係死好多人。 但係嗱，因為而家咧保守估計係兩三個月之後先出到疫苗。咁泰國嗰邊咧，佢就話研發到，咁我哋呢個唔知啦。其實就咁如果你要等兩個月嘅話咧，你嗰個高峰期都過咗，你都夏天啦，其實都唔需要啦。其實係 亦都嗰病毒活躍嘅時間會降咗啦，降低 咗。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做再壞打算嘅話咧，呢兩個月就要重點保命啦，個個人都要做好衞生啦。 嗱，我哋就而家就收到啲聽眾就攞一啲樽仔嚟，我哋做咗嗰啲嘅消毒液咧。 係。 咁就會盡量派出去噶啦。咁咧就亦都我自己去化工廠咧買咗啲即係消毒酒精，咁翻嚟溝嘅一次。 係， 即係如果搓手液咪加啲甘油啊咁樣。咁就如果係落消毒用途，咪降低到去75%。咁就加啲礦泉水啊咁，有啲唔複雜嘅嘢嚟嘅。咁我哋做得到嘅呢啲嘢其實。咁口罩咧，我哋都盡量撲緊而家。識嘅。咁我哋亦都即係希望咧，因為我哋就本來喺 Surabaya source 到啲口罩運緊嚟，睇下唔知會唔會 stop 添。其實俾印尼政府，我唔知幾時印尼即係唔俾出口。咁就喺紐西蘭有一啲，咁有啲喺加拿大同埋美國，即係唔多嘅。其實個數量都係講緊多有多寄，少有少寄咁樣，用空運嘅方式寄過嚟。咁就依、這個就。第一步啦，我覺得。 唔係，如果爆落去嘅話， 因為我唔知道正嗰啲醫護嘅物資，我留翻一部分嚟留翻俾嗰啲醫護物資，我唔知頂得幾耐。譬如如果特別係嗰啲即係譬如好嘅物，即係口罩啊。 嚇！唔係你最恐怖啦，因為而家已經有啲報道講啦，即係武漢第五醫院本身係重點處理呢啲咁樣嘅疫症嘅醫院，其實佢自己嗰啲醫護啊都自身難保，都好多都中曬招。 你好簡單，你睇嗰啲。共產黨嗰啲宣傳機器發出嚟嗰啲相，頂你個肺！巡視嗰啲官員就戴 N95，接待嗰啲醫護就戴住嗰啲最薄嗰啲外科手術口罩。 但係冇用嘅，因為 N95咧就唔係話咧最有效去即係隔絕嗰、那個即係呢一個冇肺嘅粒子嘅，其實係反而係手術嗰啲咧係會有效啲嘅，其實係。因為佢個 我希望佢戴 N95嗰啲快啲死嘅。 係啊，戴 N95 唔同啊嘛嚇，即係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微細唔同噶嘛？ 唔係嗱，但係如果手足係有淚冠，即係嗰啲以往啊， 我而家見到開始有人戴咩咯，豬嘴出街。 豬嘴咧，佢唔係佢個淚冠係唔同嘅，2910啊定咩？圓形粉紅色嘅，嗰只啊，即係防呢個細菌病毒嗰只啊。咁就係用嗰只嚟，嗰只好似20蚊嘅就嗰只。 20蚊咩？ 唔係，嗰唔係嗰個豬嘴， 淚冠 嗰個淚心啊。 淚冠哦， 係啊，側邊嗰兩塊嘢啊。 係，咁但係你唔係即係咁講。 你好唔機動性啊！其實你有時你隨你落去呢啲咩餐廳食飯咧，唔通你成個咁樣樣晾喺度咩？ 哦，唔係，我哋通常咧除咗一半掛喺條頸度㗎，咁然後一晚好方便 嘅 啫。 但係食飯嘅時候你變咗好似一個嗰啲咁樣嘅， 唔係嗱，嗰啲咧，我覺得你係去人多的地方先戴嘅。係 啦， 平時咧就 食飯就好難搞嘅嗰啲就 人多唔係人多嘅地方咧就唔需要，特別係公共交通大家真係。 我估啦，遲啲好多人會 DIY 出嚟㗎啦，即係譬如你包括咧，你布織啊，自己布織啊，或者一塊布你。剪完之後，你掹兩條帶出嚟啦。我諗呢啲方法好多人會做噶啦，其實就 唔係嗱，有好多嘅即係頂住先嘅方法嘅。我覺得嗱，就算你話呢啲咁樣蒙面啦，我哋以前 呢個咪法國示威者咯， 係啊， 嗰啲法國佬好中意咁樣，啲黃背心咯， 頂住先都得㗎， 係啊，得㗎其實。 總之係阻住啲飛沫啫嘛， 係原理就係咁啫嘛，係 啊，同埋就見到大陸佬真係距離一米啊最少， 係啊， 三尺三啊， 係啊，唔係喎，其實我覺得你反而用呢啲咧好過啲翻用口罩喎。因為你咁樣，你翻用口罩有時咧，你接下接下啦， 底手摸咗啲咁嘅， 唔係你有時你底接去面，面接去底啦，你 戴落去就瀨， 卡戴落去就瀨曬啊！仲要係濃度好高啊，其實係，你一錯就好大鑊啊！所以點解會有啲人咧就講就係戴口罩冇用，冇用嘅意思咧，因為如果你 misuse 嘅話咧。就是衰過戴添啊！其實係， 因為你隻手接觸到個口罩， 係啊， 因為移個位啊， 係啊， 而個口罩裏邊如果有病菌嘅話，就會傳播去隻眼 嗰啲 嘛。 你面戴咗啊做底嘅話，你反而咪食翻曬咯。你朝頭早隔走嗰啲，全部自己食翻曬咯，咪。 咁我睇到一個台灣朋友嘅 post 好笑，佢 cap 咗一個台灣嘅呢啲睇鹹片嘅網站嘅宣傳。咁佢就話：記住啊，大家隻手唔好經常摸塊面啊，摸下邊好啦咁。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戴手套嘅感覺。買唔到口罩咧，有啲手術手套咧好平嘅啫，幾廿蚊一盒，到一盒有好多個嘅，唔知五十個定一百個。咁啊，戴手套都有方法嚟嘅，其實就係咧避免即係翻屋企就除咗佢啦。即係如果去完多人嘅地方之後，就盡量咧就係令到隻手唔好污糟啦。其實即係同阿董太叫你洗手係一樣嘅。其實洗手咧。就算你話我冇洗手液，冇呢個酒精搓手液咧，其實用清水洗手咧都得嘅。 醋得唔得 啊？唔係用清水洗得。 清水都得。 係啊，就洗耐啲啦，即係儘量唔好話除懟埋一 耐啲咯，耐啲咯。 係啦，即係捽下隻手啦。 同埋要更改一啲習慣咯。你屙完即係屙完屎嘅話，你起碼即係要冚廁。 冚咗個廁所先去沖啦。 因為彈到周圍都係噶嘛，嗰啲廁所水 啊。係啊，同埋就係嗰個 U trap， 即係嗰個 U 型管嗰度要倒啲水落啦，得閒。係 啊。 即係等佢盡量唔好乾啦咁。呢都係沙士嗰陣時嘅訓練嚟嘅。 其實要做呢個習慣要做兩個月咯，係嘛？即係好多嘢呢兩個月咧，就真係。你而家開始大陸人啦，就話要今年啦嗰個座右銘啊，2020年嘅目標就係要保命咯，其實係。 習近平都係我諗。 呢個真係嘅，其實唔係而家開始已經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外媒啊，開始喺度講啦，即係包括 Wall Street Journal 啦，就係話同最早就係 New York Times 先嘅，就係我哋全世界人咧，就係要為習近平一人獨裁咧要負責 埋單，肯定係啦，而家所以話全球反共就係咁嘅原因咯。係 啊。 呢、這個真係中咗天滅中共嘅口號啊！ 同埋你而家見到譚德塞呢個例子啊，就係我哋見到清清楚楚 中國模式嘅後果咯。 係啊， 中共模式挑戰美國權威 ，China Solution 嘅後果咪就係世衛咯。係 啊， 你睇到㗎，當全球有危機嗰陣時候。屌佢聽習近平講，咪同阿林鄭一樣咯。 咪但係咁樣講，即係同時間咧，當然我哋見到你嘅威脅，但係習近平呢一種咧，即係賄賂全世界呢種咁樣嘅做法咧，係好難得逞，因為你十個喂你十個蓋，你十個樽好難揾到十個蓋嘅，其實係你而家即係你睇下啦，你今次你話咩封關等於歧視，撤橋等於歧視，你而家見到最先歧視你係咩人？最先歧視你就係北韓人。係嘛？ 俄羅斯啊！ 俄羅斯今日個總理仲話：喂，即係搞唔掂啊！我哋要將你嗰啲有即係有病患嗰啲咧，就直情踢你出關添喎。其實係 趕你走啊！ 趕你走喎、啊！哇！呢、這個真係 做得啱啊！呢啲 係啊！喂，即係你見到 哇！呢啲點解唔係譴責俄羅斯歧視啊？喂， 係啊！你而家華春瑩就喺度鬧呢一個美國佬，就話你唔做嘢啊嘛，唔厚道啊嘛，係嘛？喂，你唔好去話下呢個俄羅斯。係嘛？你見到其實好多好多國家，除咗柬埔寨之外，其實多數啊都係你嗰啲一帶一路嘅好兄弟嚟嘅，大佬啊！ 嗰啲梗係啦，嗰啲就係賤格嘅人，永遠都用自己嘅角度去諗人哋噶嘛。係 啊， 我自己欺上瞞下，隱瞞疫情， 嗯， 我梗係諗中共都係咁噶嘛。 係啊， 所以北韓金仔最醒 目，咪就係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 佢係真小人嚟噶嘛，係嘛？即係話我唔係最撲街，你係最撲街嘛？係 啊， 咁佢梗係諗到你做盡撲街嘢㗎， 係啊， 好驚呢啲咪咯， 係啊， 係嘛？邊個最理解黑社會啊？梗係黑社會㗎啦， 梗係啦呢個。所以其實你而家好大鑊㗎，我覺得而家美國佬啦，尤其係即係。他現在想拗這個美國想鬆手，就是這個中美貿易協議那裡就分階段這樣去，即或者是彈性處理的話，其實Peter Navarro 那些一早已經看清楚了，就是說不會因為今次疫情呢就去減你關稅，他說減關稅而已，減關稅這件事其實是最易做，因為維持回來而已，但是買東西這件事我相信都是買不到的，因為如果你一季的生意你做不到的話，現在講到是幾個月的停滯，其實是 現在最慘就是這樣，很多人就說、最多未回復回 SARS 的情況，我想 很難、有些是 irresistible 即是 irreversible 的，現 在中國的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和 SARS 已經很不同、SARS 那時候仍然是一個生產國、不是一個消費大國，今時今日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它的經濟總量裏面消費佔的成分已經差不多五成以上、是一個靠內需市場的一個經濟。好了，你現在很簡單，你春節電影、餐飲業、旅遊業加在一起，中國自己的經濟專家估計這個武漢封城之後，在春節裏面中國在這個經濟裏面的損失是10,000億的、 一萬 未講出口啊， 10,000億是美金定咩？ 10,000億美金啊！ 嗱，10,000億美金是咩概念呢？就是等於而家大陸持有美債的規模。 中國的經濟總量是100萬億， 100萬億一年 GDP 一年，係啦，100萬億，即係而家係10,000億。 即係你要做100年先至。 我想話，如果呢個春節裏邊嘅消費咁樣嘅延續落去兩個禮拜啦，延續多兩個月。咁啊，即係成幾多倍咧？成4倍啦，兩個月4個禮拜啦，啊唔係一個月4個禮拜8個禮拜啦，係嘛？2個禮拜1萬億啊嘛，係嘛？咁8個禮拜即係成4倍啦， 係， 即係成4倍喎、啊。喂，大佬，你問我今年 GDP 5都未必有喎、啊、 ，write off 曬嘅其實係。 五都未必有啊！唔好話6.幾啊，佢話6.幾嘛，我諗6.幾都冇。 你見到咁樣嘅危機啦，就你成個中國好似鎖國咁樣樣啦。你首先即係呢一個呢一年裏邊咧，其實有好多蝴蝶效應。第一就係你嗰啲外交國家，即係呢個一帶一路國家咧，嗱， 問你攞水嗰啲啊， 冇錢嗰啲咧就即刻反面噶啦，其實就係、是、 反緊啦已經。 反面噶啦，你搞咁耐嘅一帶一路工程啊，你南海嘅政策嘅逆轉啦、這個馬來西亞其他東盟國家更加不會給面子，這件事是 很簡單的、這些國家坦白說斯里蘭卡、希臘、這個、巴基斯坦、這些全部都是見錢眼開的、你不是大殺幣的話他坐你都傻， 沒錯， 你現在再問他給一些行不行，坐你都傻，已經是了、即是說那些全部都要 write off 的，一帶一路那些 還說你毀約添 要 write off 的好了，跟著第二個難題就是習近平幾時容許省際的運輸交通、長途運輸交通恢復呢？你牽涉到這個就是春節元宵之後中國的工人要回工廠回工的問題了。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多工廠，2003年的時候。好了，現在是世界工廠了。如果你不讓他回，那些工廠第一會倒閉，很快會倒閉的了其實。第二，那個全球供應鏈會斷裂。你而家見到啦，蘋果手機，可能因為咁樣個供應鏈會斷裂。 係 㗎，咁就好似蓬佩奧講啦，哎，好嘢，加快呢個工廠外移啦，移翻去美國，或者紅海集團移去越南，移去台灣，或者移去緬甸、柬埔寨。 郭台銘講咗啦，2020個目標咧就喺美國，佢諗住喺美國設廠嘅。 唔使諗啊，一定係。 係啦， 一定係。你如果呢個供應鏈斷裂的後果就是咧，呢啲 OEM 嘅企業咧，幫人代工生產嘅咧，我真係風險太高。我點知道你個黑天鵝飛犀牛會仲會唔會繼續你啊？咁咪搬走咯。好啦，你如果你唔俾恢復嚟去抗疫，咁就經濟會再進一步受打擊，就唔係消費咁簡單啦，連生產都受打擊。咁你諗下，喂呢、這個跟住落嚟就係企業倒閉，跟住就係債務危機，跟住就金融危機嘅咯。 債務危機同金融危機， 呢啲教科書嘅 內容嚟嘅。 債務危機同金融危機一定見到。 阿雷鼎明話好快會復甦喎，你信唔信啊？ 唔會。 雷鼎明烏鴉口嚟噶嘛，講親都錯啊。 因為而家咧，即係你見你知道大陸咧，我哋即係以我哋所知啊，大陸其實有三大泡沫，三大炸彈。 哦，咁呢個黑天鵝 係啊， 就會同時出現。 一定會引爆啦！第一個炸彈就係其實你大陸嘅400万亿嘅房地產市場的總價值係嘛？而家點解唔爆？因為唔俾啲人賣，唔俾人啲賤價賣。而家其實嗰個股市撳住啦，唔俾佢係即係都唔即係等於其實以早幾年啊暴力救市嗰招啫嘛，就係唔俾人哋沽啊嘛。 而家好似已經出咗啦， 係啊， 暴力救市 係啊， 係啊， 暴力救市做 咗啦，出咗啦， 係啊。佢而家就係做呢招， 唔準沽啊嘛， 係啊，就係做呢招。咁所以如果你見到咧，即係你外資有眼睇嘅，尤其係美資他覺得如果你自己本身那個流動性是受到威脅，喂，只能買不能沽的話呢，那他們自己本身流入來的資金一定是截住的，其實就是。那你沒有資金到，那你的資金鏈就斷裂啦，是不是很容易就是。那你就算香港你掛牌都好，我相信很多，喂，很多基金自己都會撤啦，是不是，你有眼看的嘛。那還有就是說你400万亿，你人民幣一定大跌，其實是。因為你個嗰個經濟係支撐唔到啊， 撐唔到個匯率㗎，係 啊， 匯價係啊， 係啊。 喂，同埋嗱，好簡單，我想問啊，美國佬，你覺得你判斷會唔會趁佢病攞佢命？ 絕對會， 一或會真係通融第一階段協議？ 絕對會，唔係我嗱，我覺得通融係會嘅喎， 真 係會嘅喎，但係就係揀啲即係合理嘅地方去通，即係正如我哋即係正頭先你所講，就係話喺大爆買嗰度通融。因為大爆買在整個協議來說是最不合理的，其實 買稀土嘛， 是最不合理的，其實是 你周街都是稀土他就逼他買， 如果你要通融的話就在大爆買那裡做，但是沒有用的，那你用什麼來換先？ 開放市場， 開放市場咯，或者是那個 企業補貼咯， 改革開放，真正的改革開放 知識產權 咯，那個還更加拿命，整個共產黨就會支離破碎，放權改革呢樣嘢就走翻呢一個叫鄧小平路線，習近平咧係唔下台唔得。 咁嘅話，2022就習近平同我林鄭一齊拜拜嘅咯。 喂，我覺得其實而家嘅情況就係咁啊！你習近平保衞係難過啦，係難過你今年咧，即係嗰個經濟咧，唔會再做一個大規模嘅崩潰，其實係。 我覺得佢嘅經濟崩潰就已經我諗起碼五嘅啦，一個百分點係好少 嘅。習近平他落台的個情況呢，其實為什麼他這麼久都落不到呢？我相信那個情況就是這樣的，因為他的政治資本最大來源就是在於他反貪反回來的嘛，但為什麼沒有人敢出聲呢？這段時間這個不是說即是反不反貪問題，其實他自己反貪了之後，其實就是有賴於反貪之後他揸了每一個人的春袋嘛， 揸住佢啲， 冇人敢出聲噶，所以而家就算有人搞政變嘅話，係唔會有大台嘅，因為個個都身有事。但係你有冇發覺咧？其實嗱，呢年嚟咧，有任何人有異議咧，佢有一個方式係做一個消極抵抗，就係搬出翻呢一個鄧小平嘅改革開放嘅旗幟咧嚟反佢嘅，其實係。咁如果你一個美國佬係，即係其實 aggressive 咁樣進駐，因為呢一個今次真係趁你病攞你命嘅話咧，鄧小平呢支旗幟咧就可以俾呢一班人咧就打著紅旗反紅旗。 呢個肯定啦，因為鄧小平當時79年就係親美啊嘛。 係啊， 走親美路線嘛。 咁所以嗱，我 點會立頭名狀攻打越南啫？ 我諗正常嘅發展路向咧，就係邊個會即係舉住呢個鄧小平嘅旗幟，就係即係將習近平倒台啦。其實就係 嗱，我覺得兩個可能性， 係 一個可能性就係習近平喺今年之內倒台，係就係用集體領導嘅方式去過渡，直至到2022年選出呢個新嘅總書記。他的任期應該跟梁振英是一樣的，2012年做一屆，然後到2022的嘛，10年。 但這個就算沒有疫情，這個都必然可能發生。 沒有疫情的話，這個就另外一個 scenario 就是什麼呢？他三個 scenario， 第二個 scenario 就是2022年要交班了，不可以再永續執政了。你看到過今次由香港反送中吹起第一下號角，跟住到台灣，跟住到疫症，其實你諗下係同一時間出現。 係啊 ，perfect storm 嚟嘅呢個。 perfect storm 嚟嘅。 係啊， 係三件事同一時間出現嘅。再到美國1月15日簽呢個現代薪酬和約。 嗯。 係嘛？ 咁呢個係四連敗嚟嘅喎。我相信你睇到魯剛，由魯剛到胡錦濤都未試過係咁樣喺呢個外交事務上邊四連敗。呢個我相信今日咩偉大民族復興啊、強國夢啊，全部爆破嘅咯喎，已經係。如果疫症再死多啲人嘅話，你諗下大陸人會點諗啊？即係話佢哋過去呢啲強國夢係受欺騙嘅喎。咁習近平第二個可能性就係2022年落台啦。就順理成章就俾翻個呢啲咁樣嘅垃圾位佢坐，然後咧就和平交出呢個權力，進入集體領導階段。呢個就唔使佢提早落台。 你覺得有冇可能有政變咧？ 我覺得政變機會細， 都細。 係啊。咁第三個可能性咧，就係習近平就自己發動政變啦。 嗯。 就去誅滅嗰啲政治上嘅對手。 哦，嗱，呢個佢特色嚟嘅，佢做嘢就其實係先下手為強。 先下手為強， 即係等於我哋見到呢個台灣大選輸咗之後咧，見到韓國人輸咗之後咧，佢就即刻揾人問責，即刻揾呢一個 斬咗呢個國台辦。 國台辦佢又未斬嘅，但係佢 揾中央 揾中紀 委 去 查佢哋 寫報告咯， 係啊，查我哋話佢貪污咯， 係啊。咁就係咁樣做啫嘛，佢就係咁樣做法嘅。其實呢個就係叫無事啊做神，有事為穩啊嘛。佢就係咁樣做噶啦，其實係不務正業。 嗱，咁你問題就係咁喎。我覺得最大可能出現係 scenario three 喎，係即係話佢會斬李克強喎。 嗱，佢 或者將射擲射曬落李克強、孫春蘭啊呢班人身上喎。 所以點解佢嗰個抗疫小組自己唔擔任任何角色啊嘛？ 唔係好笑㗎，佢中央台出佢見呢個埃塞俄比亞政棍嗰陣時候，就話佢係負責抗疫。 阿譚德塞親自指揮， 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係。 咁啊，跟住去到收尾出呢個官方嘅稿就冇咗嘅喎。 係啊，冇咗㗎。 就變成係集體領導。 就話統一領導。 係啊， 係啊， 係統一領導嘅喎。 其實佢嗰陣時已經講大咗啊。他嗰陣時自己知道賴嘢， 所以就改翻。 係啊， 嗱，但係我覺得咧，佢呢個佢嘅牌路咧，我覺得就會係嚟一場內部政變嚟集權，再進一步集權打擊政敵，即係學毛澤東喺大躍進失敗之後。 但係佢冇毛澤東嗰種能力喎，問題係你都要有咁樣嘅能力先得嘅喎，嗰個領袖魅力你冇喎。 但係無論如何咧，我覺得咧。同一時間在經濟向下走崩潰的過程裏面，中共會出現激烈的拳鬥， 絕對 在2020年。這種激烈拳鬥究竟是習近平先下手為強去對付的潛在敵人先，還是其他人用大躍進失敗跟著7000人大會抗大會議舉手舉冧毛澤東呢？這樣如果 Scenario 2， 習近平現在做不到2022呢，就可能會用盧山會議，即用抗大會議的方式舉手舉他下來。當年毛澤東懷恨在心就係咩啫？佢都知道橫掂啊，頂劉少奇、周恩來班友夾曬計，懟佢落嚟噶啦嘛。喺大躍進失敗之後，所以佢咪自己宣告退居第二線，然後準備文革復桌咯。 任道陳倉啊嘛。 但係因為佢有嗰個魅力啊嘛，佢可以喺上海揾阿江青搞司令部，然後揾紅衛兵上嚟啊嘛。 但你見到嗱，如果而家睇嘅話咧，睇一個人指標，阿胡錫進。胡錫進呢個人好識走位，嗱佢有啲啲噶啦， 割緊啊， 割緊噶啦， 主席都割。 咁佢咪就係之前講咯，即係其實喂，點解我哋唔可以誠實啲啊，老實啲啊，即係其實去做一個咁樣嘅監察嘅作用啊，即係講呢啲説話。 阿習主席嘅馬仔得翻林鄭嘅啫喎。 係啊， 如果胡錫進都割埋， 我覺得似嘅其實係胡錫進咧，就唔係一個忠臣嚟嘅，佢反而係一個咧，真係。係一個 邊個有權就利用我啦，咁樣太介意 啦。 係啦， 佢好識去下注一個人嚟嘅，其實佢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同埋之前佢好似唔知搞咩佢嗰陣時係咪搞呢個咩呢個咩係啦係，我記得係呢個叫做四中全會開會嘅時候，哇！搞到真係非常之唔方便，佢咪喺度話咯，哇！使唔使搞到咁誇張啊？你留翻啲錢啊嚟做福慨人民好過啦！喂，呢啲説話唔應該係佢講嘅，其實係即係如果你話講習近平嘅威信之崩潰啦，即係其實佢自己威信之被衝擊咧，就唔係今日嘅事嚟㗎啦，其實係。 我覺得如果你話七千人大會嘅方式舉手舉佢落嚟咧，你一定要有幕後有劉少奇、周恩來呢， 要有大台 咁嘅大台。係，但係而家我相信中共咧就冇咗呢個大台啦，已經俾習近平打散曬。 有啲人估就係係呢一個團派喎， 再復出李元朝都 hem 咗啦，係嘛？ 咁就係睇呢個李克強就得唔得啊嘛？ 我覺得李克強比 他坑害先喎。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就睇下啦。因為好多網民留言就話美國已經停飛咗香港去 LA， 咁大鑊，呢個最繁忙嘅喎。 係啦，咁咧就要睇睇啦。如果係嘅話，即係下一步就可能美國撤橋行動，大家要密切留意啦。真係呢、這個，休息一陣先，大家記住先。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